官，两位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嗯，那刚刚我们说到，其实这一年来哈，我知道边检其实特别忙，虽然没有太多的机会出差，但是如果说是去到北京机场，本身机场就很忙，而且现在真的是出境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边检也是非常的忙碌。我看到咱们的统计数字说呢，是北京的边检哈，平均每一天的验放量大概就在6万人左右，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了。 对对，我们那个现在这个每天出入境的旅客非常多，所以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出入境的旅客，也就有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今天我们也把这些故事来带给听众朋友们，跟大家一起分享。 嗯，也是很多朋友都会感兴趣的，尤其是我看到咱们写的这个内部的这个稿件当中啊，提到就冒充外交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在出入境的时候呢，如果说能够走外交通道，那就是一个非常的礼遇，而且是相当的方便，几乎是不需要排队，有种种的便利，是吧？那咱们说到的这一个冒充外交官的这个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因为这是当初我在值班的时候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一个小故事啊。 这是李警官亲身经历的。 对对对 啊。 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那个咱们的外交通道。 嗯。 啊，这个外交通道呢是咱们口岸是专门的为一些外交是持外交护照和那个礼遇的人员提供的一种专门的通道，是给他们提供快速通关。一种礼遇啊， 各国都会有这样的， 各国都会 对外交官持有外交护照的人的一种礼遇。 对对对，嗯，但同时呢，在不忙的时候，在外交官少的情况下呢，也可以适当的为一些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一些服务，这也是可以的。 哦，这可能是很多人还不知道的呢。 嗯，对对对。 比方说什么样的情形， 老幼病残孕，这都是可以扶助的对象。但是在那个我们优先办理外交那个护照之后，才可以办理这些那个对于特殊人群提供服务的。 嗯，那咱们说到李警官今年在自己工作的时候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个冒充外交官的一个事情，那他就是为了体验一下这种快捷便捷的通道这种礼遇吗？ 我想当初他的想法就是应该这样的，但是呢他是有个前提的，就是这个故事的前提是呢，是那天晚上应该是在今年的3月份吧，3月份的一个夜里，大概在12点左右，有一架从东欧方向入境的一个航班入境，旅客到达我们边检现场之后呢，就有旅客向我们投诉说，有一个外国人在飞机上大吵大闹，辱骂中国人，辱骂中国人，他的言语呢极其难听，在他和他别的乘客吵起来之后呢，他的中国的妻子呢，他这要插播一下，他有一个中国的就是妻子啊，是中国籍。这个当事人他是外国人，他这个妻子呢也帮腔也辱骂中国旅客，希望咱们那个边检民警呢能够严肃处理，维护咱们国家的尊严，当我们接到这个投诉之后，民警呢就果然听到了他们的吵闹声，在现场， 也就是说从飞机上吵吵嚷嚷的下了飞机继续 在争吵，一直到达我们的边检现场。为了维护口岸的秩序，我们民警呢果断的把这对呢闹事的夫妻呢带到我们的询问室，到询问室之后，我们的民警发现呢，这位外籍的男子呢，他身上有浓重的酒味儿，说话含糊不清，我们初步认定呢，他可能是醉酒旅客，但还没有询问他两句，这位外国人呢就开始推搡我们的民警。发生肢体冲突，并继续大声喊叫，侮辱中国和中国人的言语。 他是会讲中文。 对，他用中文来讲。还说我要怎么怎么是对付你们啊，我要怎么怎么的，要报复你们啊，还说谁动我的老婆谁就得死啊，他威胁我们民警，还说 我是某国的领导的儿子，你们敢动动我试试看？ 啊， 他的太太呢，对我的民警的合理调查也极其的抵触，不断的掏出名片，强调其丈夫是所谓的外交部身份，一个外交官的身份，并要求我们民警的迅速让他们离开，否则呢就会有发生外交的后果。 刚刚他说到的，说是所谓的有一个外交部的身份，而且呢，他是对于民警的合理调查是非常的不配合的。 对。 那么您讲到的这个合理的调查，像对这样的一对醉酒的这样的情形的人旅客，那我们会做到哪些调查呢？ 就是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先让他进行一个就自我一个修警啊，这个。那怎么说呢？ 醒醒酒 啊，对，醒醒酒，让他清醒一下，理一下思路。先我们把他带到询问室呢，让他静下心来，让他进行一下就是个情绪的稳定、安抚工作啊。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调查核实，简单的一些询问，了解情况。当然呢，对待这位旅客呢，就是面对他这种赤裸裸的名片威胁的时候。我们的执行民警决定呢，对该旅客呢做出了暂不办理边检手续，责令让其等候酒醒，并在视情况做进一步的处理。 那么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是不是也考虑到他有可能真的是有外交的这种护照这样的一个身份呢？ 因为我们当时考虑的是他是属于醉酒的状态，因为对于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不论是你从哪儿来，我们都要有权利，边检民警都要核实好你的这个身份。那他在这个醉酒的状态，他说的话其实是没有任何效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在他清醒的状态下，可能他说的话才能对自己说的话做那负责任。然后我们就说，那就等他那个醒酒之后，再对他进行那个身份的核实。 那这件事情发展到后来，我们民警等到他酒醒了吗？ 对，我们一直等到他早上8点，他才那个醒酒。 看来真的醉得很厉害。 对对。 那中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是这样，在那个他酒醒期间呢，就是他的言语，他已经是动用了肢体语言了啊，对我的民警进行推搡，还有。后来呢，对他的夫人、他的妻子也进行了拳脚相加，这种暴力倾向啊。为了 之前他是说谁动他老婆，他就不饶了谁。那后来是他又开始 是 动手， 这是一种明显的这个酒后失态的， 足以证明他醉了。 对，一种明显的酒后失态状态。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的果断采取了强制措施，就是用我们专用的约束毯。对他来进行一种有效的约束，啊。 这个约束毯可能需要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名词应该并不是特别陌生，但它也算是一个新的事物了。约束毯是一个怎样的工具呢？ 这约束毯呢，就是类似一种就咱们经常用的那种毯子啊，把这一个旅客呢把它包起来。啊，有那个粘贴的功能啊，把它包起来，把它粘住。 它是我们警用器具的一种，它不是属于暴力型的。像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辣椒水啊、警棍啊，这种是属于暴力型的。那这个约束毯呢，主要起到一个约束的作用，因为他当时已经醉得不成样子了，然后有很多过分的肢体动作。我们就是为了让他能够冷静，不让他伤害到周围的人，所以用了这个约束毯。其实对他也是一种保护。 当我们用这些措施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除了威胁民警之外，他已经动手打他的妻子，而且打伤他妻子了，是吧？ 对对对。 事后呢，我们对这位民警，对这位那个所谓的外交官呢，进行了肢体的约束之后呢，我们又再派一些专门的再派别的民警呢，带他的妻子又到我们机场的急救中心，又进行了一些治疗，进行了包扎治疗。当时的后果还是非常的严重的。这件事情呢，折腾到第二天的凌晨8点，啊，这之后呢，这位所谓的外交官，他酒呢也差不多也醒了，他那个这位外交官呢，他也道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其实真实的身份是这样的，是他是中国某文化交流协会海外部主任，长期呢在华居留，并从事一些的玉器文化传播及文化交流工作，对中华文明有较深的了解啊，他十分的热爱咱们中国。 这些都是他自己说的。 是是是，这是明显的已经酒醒了。他呢在中国是生活工作多年，还在中国娶了一位貌美如花的一位中国的妻子， 就是酒后他挥拳相向的。 对对，这次呢扰乱机场口岸秩序呢，他是这种行为呢是纯属酒后失态，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十分的懊恼啊，也后悔。 那酒后闹了这么一场，有什么后果吗？ 当然有后果了啊，他当初向我们的值班民警呢表示歉意，希望我们的民警呢也确实也接受了他的歉意，并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啊。 这就完了？ 话说到这儿还没有完啊，这就是咱们好多听众啊，还包括好多的旅客认为的是应该是就这样处理的，其实则不然啊，是这样，是我们对他采取了教批评教育之后呢，依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第25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21条第三项以及第62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三款的规定，依法注销其中国居留许可，并于当日将其遣返出境。 有这样的一个处理应该是 非常重的， 非常重的了。 对， 那对在华的外籍人士，如果说是在边检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通常会采取哪些处罚？ 对于这种扰乱口岸限电区域秩序的，我们一般有警告、罚款，再严重的就是这种遣送出境，我觉得它已经是属于最严重的这种情节了。 可能有的时候因为像这一件事情呢，他是一个外籍的旅客，我们这样的一个处罚对他来说是非常的重了。而其实在这几年我们在报道当中呢，经常会听到旅客醉酒之后或者是在飞机上闹事，或者是在机场上发泄自己的一些情绪，那这样的一些处罚呢可能并不是说他们之前能想到的。如果他之前知道哦，处罚会挺重的，后果很严重，那他可能哪怕是醉酒了也会对自己的这个行为有一定的这种约束的意识。 是，说到这儿呢，我再讲两个小一点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其一呢，一个就是咱们中国旅客有这种我想想去过美国的旅客呢有这种印象，就是到美国边检的时候是非常规规矩矩的啊，非常紧张的啊，其中呢就有一次一个中国旅客到达美国机场之后呢，想办理入境手续时，因嫌那个美国移民官呀他办得慢啊，就用中文抱怨了两句啊，结果呢没想到那个移民官旁边的他的同事听懂了他的言语，就转头告诉了那位移民官啊，结果呢就是这位当事人呢，这位中国人呢被带到了一边的一个询问室这位中国旅客呢觉得自己已经取得了美国的合法的签证，难道你还不让我入境吗？也是大吵大闹你们再不让我入境我就不来你们美国了以后再也不来了不上你们这儿美国花钱来了结果呢美国的移民官也是果断的满足了他的愿望把他遣返回国。 那他的机票算是白花了。 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觉得如果说比方说刚才提到的是美国说拿到美国的签证这是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拿到美国的签证觉得那就相当于已经踏上了美国的这个土地，无论是旅游还是其他的。但从刚才李伟警官介绍的这个例子看来，其实拿到签证并不是相当于你已经踏上了这个你想去的这个国家的土地，还是有这样的一道关卡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对于这个情节，大家看那个《北京遇上西雅图》，就大家对那个过关的情景可能会印象特别深。我觉得签证只是其他国家允许你入境的一种许可，但绝对不是一个绝对的保障。 嗯， 就是说你去了之后，这个作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是说看了签证就要一定允许你入境，他们也是有权决定的。所以这个不要认为签证就是一个护身符，就是一个那个利器，一定就能够入境，所以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嗯 嗯， 是的，因为你当你取得一国的签证之后呢，这只是仅仅证明你有是进入这个国家的一种文书证明，一种许可。真正决定让你入境这某一国的是我们一线的边防检查部门的。 所以要是不说的话，可能很多人看了电影都可能没搞明白。这个刚才那个两位警官一介绍呢，就和这个电影的情节和我们的生活就对上了。 对， 拿到签证只是基础的第一步，至于真正是不是能够入境，无论你是中国人要去美国，还是其他国籍的人要入中国， 对， 拿到签证它只是第一步，入境必须要过这个边检这样的一关。 对对， 啊， 嗯， 那过关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因为刚才咱们讲的这个例子还是比较特殊的，是酒后来闹事儿，那其他的时候清醒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礼仪方面的一些常识呢？ 当然也有了。我再说一个一个小案例，就是当那个一个旅客到达一个边检现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文明礼貌的啊。其中呢也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一位中国旅客也是到达了美国之后啊，到达他那个边检现场之后，就是把那个护照从他的衣服兜里面，是内衣兜里掏出来，还带着体温的应该是哈，然后呢又叼到他的嘴里啊，他再继续收拾他的包他的行李啊，之后他又把拿到他这本带有体温的还有带有口水的这本护照呢交给美国的移民官啊。当时呢这个移民官我估计他的心理状态也是非常糟糕的， 用网络上的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当时他的心情是崩溃的， 应该 是 崩溃了啊。 看来那本护照已经他味道和这个上面的液体都比较丰富了。 但这个案例呢这位当事人呢他也被遣返了，也被遣返回来了， 就为这样的一个细节吗？ 是是是，也被遣返回来了。因为这是我们北京边检遣返所接收的一位特殊的一位，也是一位遣返旅客啊。 那相当具有这个警示的这么一个意义了。因为刚才您在讲的时候哈，可能很多朋友跟我听的时候感觉差不多，其实他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小节的问题，怎么会引发这么重的后果呢？ 细节决定成败，果然。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其实先从这些细节来说，我觉得是对人的一种尊重。我觉得是只有你想进入别人的这个国家，你首先要尊重他们的这个移民官。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既然你出国了，就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这个咱们包括今年咱们一直提倡中国人或者说一定要文明出行，我觉得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这个一定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别人。 这同时呢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是像刚才咱们那个例子说到的，那么是不是允许你入境并不是说你拿了一个签证就拿到了一个保障了。 对， 那最后的决定权那可能就是 我们 边检这一道，这个应该是边防检查这一道的这关卡是最后这一关。 对， 那你像刚才咱们讲到的，咱们是收到了从美国那边因为这样的一个小节没有注意到而被遣返回来的，但可能有些人并不理解，但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而且这也是在人家的权限之内的。 对对， 所以呢作为这样的一个例子告诉大家，也是让大家呢从提高自身的这个修养也好，还是说为了方便自己的出行也好，不管从哪个角度，还都是要注重自己的这种行为，自己的这种仪态。 对， 而且像刚才咱们说到了，毕竟你走出国门之后，你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你自己了。 是， 对。 非常感谢两位，一小段片花之后呢，咱们警法在线继续请李伟和高东然警官跟大家讲讲今年北京边检的故事。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咱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边检总站高东然、李伟两位警官，再一次欢迎两位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们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刚刚呢，我们也是听，主要是听李伟警官哈，跟大家讲了他今年处理的一个比较特别的，礼貌冲外交官，而且是酒后闹事这样的一个事情。而在边检工作的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哈，就是证件上出问题，而检查证件也是特别能够体现咱们边检警官的这种功力的。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请东然警官跟大家也讲讲这个真证件上其实也会出问题，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啊。 对对，讲这个案子之前，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我们普遍大家把它起了个名字叫罗马假日。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成功男士和一个美女作家。我觉得讲到这儿，大家肯定就知道这个故事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了。两个人呢是同时在一架飞机上飞往罗马，这个10多个小时的旅程，这个两个主人公就产生了一段短暂的爱情。结果呢，下了飞机之后，两人就相约罗马，所以我们管它叫罗马假日。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美好，是吧？但是接着往下听，两个人呢回国之后就彼此相约再都不见面了，但是生活还要继续。这个成功男士呢又到了出差的时候了，公司又安排他去澳洲出差。这回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因为毕竟他还是有家室的，为了不让老婆知道他有这样的一段经历，那要想这个躲过去的话，唯一老婆能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个护照上的出入境的这对验气章。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回国之后呢，把这个护照的有验气章的这一页给撕掉了，同时这个还要找单位去报销呀，怎么办呢？就找了淘宝上的一个刻假章的，就刻了一对伪造的这个验气章。当他再出国去澳洲的时候，被我们出境的民警查到了。所以 这个章一眼就能看出来吗？每天6万多的这个人流量。 其实呢，他持的这对假章子可以说就是我们那种高仿一对一的，我觉得就是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边检民警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同时我们边检民警也是非常敬业的。大家真是每天，你想出入境旅客6万人，大家每天都要看这些章子，所以说尽管他做的很真，但是也是被我们民警查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就像那个，大家可能说家里有双胞胎的，可能觉得，哎， 我们分辨不出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但是作为家长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我们边检民警专业素质很高，所以这个绝对是逃不过我们的火眼金睛的。 那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事情呢，是他为了不让他自己的老婆知道他在罗马待了多长时间。 嗯， 那看来他两口子也并不是说在国内的时候就一直在一起哈，所以他需要通过证件上的作假。 对， 本来想耍个小聪明，目的是瞒老婆。 对， 但是边检查出来了。 嗯， 在这儿呢，可能会有人问，边检还会注意到你们家庭的这种情感状况吗？ 这个不是，我觉得这个呢，是这个不是我们管辖范围之内的事情，但是这个在有效的证件上，在这个有效的护照上，如果出现了这种伪造、涂改、变造的这种伪假的章子，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管的。 这才是这个例子的重点。 对， 不管你的初衷是怎样的，到底是为什么，只要你在你的真的证件上做了手脚，这个真的证件也会在边检那儿过不了关的。 对对，因为其实当你出境入境的时候，护照的效力就完全于相当于在国内使用身份证。这个护照是有效的出入境证件，所以大家一定要保管好，在这本证件上不能出现任何涂改、伪造、变造的这种情况。 像这样的情况，在证件上做一些，这个算是做手脚哈。 嗯， 那有一些其他的例子，是不是他可能并不是诚心的说是我要隐瞒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也会使他自己的证件出现一些状况？ 我们就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是有的人呢不是说不知道，只是说自己当时是无心，但是也给自己的出行造成了麻烦。比如说我们就见过这个旅客当时拿着自己的，就是带着自己的有效证件去了这个世博会。去世博会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世博会不是有盖那种各个场馆的章子吗？他当时不知道要往哪儿盖，他说，哎，刚好我有证件，就盖在我的护照上吧。结果这个就导致这个护照失效了，不能用了，也会影响他的出入境行程。 拿自己的护照去在世博会的场馆里边让别人盖章。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法律意识淡薄。还有的呢，有的人是真的是很忙，忙到没有时间去约会，没有时间去这种偶遇，他甚至从国外回来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去使馆消签。他当时想，这个可怎么办呀？他就随便找人，也是找人在做了假章子盖在这个护照上。所以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无心也好，有心也罢，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有效证件一定要保管好的。 嗯，这个有效证件其实很多人知道，如果你在上面随便的写话都是不可以的，更何况是网上盖章，甚至是说撕掉其中一页盖了从淘宝上弄来的假章。 对， 这显然是没有办法蒙混过关的。 对， 那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哈，也是请东然给大家做一点点提示，这么多的客流量，那么大家最容易出的问题是什么呢？ 首先我觉得是我们作为出境入境为大家提供通关保证的这个民警，我们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个顺利过关，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心情，但是前提一定要让大家是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同时这个护照是护照等其他有效的证件大家一定要保管好，否则会影响大家的出行。我们北京边检呢是那个送你出国等你回家的人，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我们北京边检有一个愉快的旅途开始，有一个愉快的旅途结束。 好，也非常感谢东然警官和立伟警官来到我们警法在线的直播间。那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婷，稍后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明天我们再会了。 2015北京榜样十大人物评选结果即将揭晓，63位候选人谁将获得北京榜样称号，颁奖典礼即将举行，详情请关注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共同期待。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五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